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Hello，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童，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电波当中了。我之前呢，一直给大家推荐了不少境外海岛旅游度假，比如说有适合放松的巴厘岛、普吉岛，还有充满活力的杜马盖蒂，甚至有浪漫的帕劳和巴哈马，还有小众的薄荷岛。而这一次呢，我要推荐的地方可能连资深的海岛控都未必知道。怎么样，是不是你的好奇心已经被我调动起来了呢？我要推荐的这个地方呢，它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交汇之处，海洋生物也十分丰富，这里被称之为是世界上最后的天堂。当然，这里也是世界上骨灰级的潜水玩家最向往的地方，数十个潜点都等候着大家的探索。最近几年来，更是声名鹊起，潜水界的新贵哦。这里地广人稀，没有旅行团，却只有淳朴的原住民，他呢也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备选名录。说了关于他这么多的噱头，接下来我要公布他的真名字了。他就是四王群岛，位于印尼，这里包含了米苏尔岛、萨拉瓦蒂岛、巴丹塔岛以及韦吉岛四个大岛。在孤独星球新鲜出炉的2017年亚洲最佳旅行目的地名单当中呢，四王群岛便位列其中。不过到这旅游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除了不便的交通之外，还需要多次转机才能够抵达。另外还因为印尼政府为了保护当地的生态，每年只允许30艘潜水艇进入。那虽然如此，但仍然吸引了不少潜水发烧友疯狂前往。今天我们就一起揭开四王群岛的面纱，踏上这片美丽的海域。 到这片广袤的海域当中，可以以海浪为枕，以星辰为被。由于海域辽阔，四王群岛各个岛屿相距其实是很远的，而岛上也只有几家旅馆在经营，所以选择船宿是最好的游玩方式了。白天游船会专门到潜水点进行潜水，船上的工作人员大部分都是非常具有海洋知识和经验的四王群岛水域的潜水引导员。抵达潜水点之后呢，更会有专业的教练来带领你进行潜水活动。玩了一天，疲惫的你可以登上游船，航行一下到下一个潜水点，走到甲板之上，面对浩瀚而神秘的大海，头上顶的是繁星闪烁，你会不禁感叹，大自然的万物伟大。深夜入眠时，听着悠长的海浪声音，跟随着节奏慢慢入眠，相信这是一次难忘的回忆。在印尼，船宿所有的船只呢，大部分都是传统的帆船，从20几米到50几米的豪华船不等。想要尽兴的玩耍呢，需要8到11天左右的时间。由于提供船宿的公司并不算多，所以价格也不便宜。大家在出发之前呢，建议一定要准备好自己的荷包哦。这里的海底被称为海洋当中的潘多拉，也是资深潜水爱好者的终极天堂。这里有多达537种以上的珊瑚，超过700种的软体动物，1000多种鱼类。如果要用具体的数字来说明四王群岛的海底资源有多丰富，那么这些数字便是最好的佐证了。这里被称之为是地球上最后的天堂。当你潜入海底的时候，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一般，许多未知而又绚丽都在等待你的探索。潜点散落在各个岛的周边，水质清澈，很多都是难得的能够在水下欣赏红树根系和珊瑚自然交织景象的地方。好的，我们进首歌曲，一会儿回来继续带领大家探索死亡群岛海下之美。 In Liverpool on Sunday, no traffic on the avenue. The light is pale and thin, like you. No sound down in this part.For the boy in the belfry, he's crazy, he's throwing himself down from the top of the tower, like a hunchback in heaven. monk whose forehead is high. He'll be the man who's already working, spreading a memory all through the sky. In Liverpool on Sunday, no reason to even remember you now, except for the boy in the belfry. He's crazy, he's throwing himself down from the top of the tower like a hunchback in heaven. He's ringing the bells in the church for the last half an hour, and it sounds like he's missing something or someone that he knows. 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呢，带领大家在东南亚去寻找海洋中的潘多拉盒子，这里就是死亡群岛。那接下来呢，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色彩缤纷的映山湖群。玛丽莎的花园，听起来这个名字仿佛是一个很浪漫的地方。一位荷兰潜水员发现了这里，被水下色彩缤纷的映山湖群所震撼了，于是便用自己的女儿来命名了这里玛丽莎的花园。那么这里呢，也是死亡群岛当中比较有名的潜水点之一。在这里呢，你也可以看得到其他海域无法触及的海洋生物，甚至还有把鱼卵放在鱼嘴里孵化的后河鱼。The Passage 是一个可以穿越的海底时光隧道，接下来我们也去穿越一回。在卫基岛和嘎姆岛之间有一条红树林形成的洞穴结构的通道，潜入其中似乎便进入了海底的时光隧道一般，光影在两侧穿梭而行，另一头呢则是色彩斑斓的海洋生物，珊瑚和鱼儿交相呼应，让人不禁赞叹不已。但是这里的水流是比较强劲的，来这里一定要注意安全，甚至要有专业人员的陪同护送才可以。接下来我们去往 Cape Carroll， 这里是拥有最多鱼群的潜水点。在这里呢，你能够看得到死亡群岛海域最多的鱼群，不同种类的鱼聚集在一起，或往同一个方向前进，或者是环绕着珊瑚旋转，让人眼花缭乱。在这里潜水最好不要用手去触摸鱼群，避免受伤哦。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 Sandana Docks， 这里可以夜潜，没准还能遇见虚沙。Sentinel Docks 实际上是一个珍珠养殖的码头，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码头下的海域其实还隐藏了丰富的海洋生物。当然了，这里也是非常著名的夜潜基地。伴随着月光进入海底，你会发现另一番神秘的景象。当然，这里也是虚沙的隐藏之地，运气好的话，没准你们会来一次不期而遇哦。如果你认为四王岛的所有美丽景致都在海平面以下，那么你又错了。这里拥有绿植繁茂的陆上风情，媲美桂林的神秘喀斯特地貌，可以选择一个制高点登上去俯瞰整个海面天堂。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回来继续为大家探寻死亡群岛。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真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好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带领大家去死亡群岛探寻。这一回呢，我们从海下潜水翻到陆地上面来看一看地面上的美景。每位去四王群岛的游客几乎都会拍摄一组标志性的照片，那就是在一个小岛的山顶平台上面拍摄的。攀登上去很不容易，路狭窄而又陡峭，但当从山底到达山顶之后，你会豁然开朗。几十座小岛散落在湛蓝的海面之上，岛上绿植繁茂，有着明显的喀斯特地貌。迎着海风张开双臂，感受大海带来的这种咸咸的浪漫味道，将所有的疲惫都会抛之脑后的。四王岛的水下生物绚丽多彩，登上陆地之后也一定要去寻找难得一见的红极乐鸟，它又被称为是天堂鸟，全身的羽毛也都是五彩缤纷的，一点也不逊色于水下珊瑚。它的羽翼硕大而又美丽，栖息在树上的时候十分容易被发现，形成了一道绝佳的风景。当它展开翅膀腾空飞起的时候，仿佛是漫天彩霞，流光溢彩。尤其是在清晨的时候，它们还会跳起求偶舞，有趣而又美丽。我们进一首歌曲，一会儿回来带领大家去岛上感受淳朴的水上人家。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那接下来继续带领大家游走于死亡群岛。那接下来我们除了在陆地上看山、看植物、看动物之外，还要去探寻一下这里的原生态村庄。当地土著依然过着十分原始的生活，而埃尔布洛克村庄呢，其实就是其中一个。作为旅游村，这里比其他村庄其实已经是更精致一些了。有很多房屋呢，还会被刷成很出挑的糖果色，充满了活力。不过在这里却丝毫没有感觉到商业化，村民的生计呢以渔业为主，而妇女则在沿街处售卖自己的手工制作的帽子呀、绳带呀之类的，没有太多游客的那种纷扰，安静而又美好。另外呢，在盖姆群岛上面还有一个小村子，这里是名副其实的水上人家，茅草搭建的水上屋以捕鱼为生。在这里呢，会时不时的看到驾船出海的渔民，当地村民的小孩则在岸边或者是茅草屋边玩耍，看到陌生人还会报以和善的笑容，嬉笑打闹间透露出了当地人淳朴和真挚。这个岛的周围水域十分的清澈，拥有美丽的珊瑚礁和大量不同类型的海洋生物，使其成为了浮潜活动的绝佳场所。最后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原始海岛包围的人间天堂 Sleepy Village。 这里似乎是遗落在地球上的一块瑰宝，斑驳的房屋错落在海岸边，渔民的孩子成群结队的在此嬉戏玩闹。这里的生活并不富裕，甚至没有太多的娱乐设施，但是这里却拥有着绝佳的地理位置，因为周边海岛是未被开发的人间天堂。坐上渔船前往，瞬间就置身于大自然的伟大与神秘之中了。好的，今天为大家介绍了一个很鲜为人知的热带海岛，这里就是死亡群岛，堪称人间天堂。政府的极大保护使这里没有被过度开发，没有太过于商业化。希望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它仍然能保持这样原始原生态的美好。只有这样的美好才是最值得拥有的，而那些过分商业化、过分以盈利为目的的旅游开发，不但破坏了大自然的美景，而且也破坏了我们旅游的心智，难道不是这样吗？所以我们爱上一个地方，就要首先学会如何去保护它，与它和平交往。 Harmonies and melodies running through my veins. Lyrics and phrases and old coffee stains. I believe I'm gonna...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